可能派上用场。 龙凤，白玉珠。 哎，

你看此主可好？ 夫人，何来此物？啊， 乃是表兄赠我玩赏的。这一镯，郎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我观此镯，好似我家祖传之宝。 何以见得？ 老爷可将此镯放置清水之中，如若五彩缤纷，云飞凤舞，定是我家之物。 当面试来。 是。一对，这只乃是凤镯。 此镯原在何人之手？ 原在我父手中。 你父他叫何名？ 我父名唤苏玉珠。 苏玉珠， 老爷，你可知我父下落？ 他 怎么了？ 他被招来殿主柳苏杀害了。 听我好，肝胆碎，魂飞